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，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用心听不要说话。无所谓，我无所谓。